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四。每个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在一家初创公司开设的时候呢，他们是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的，不管是资金，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更多的资源。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平台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些初创团队所不能够触及到的资源的话，相信会加速他们的成长。所以说呢，这些年啊，在这个创业创新的大潮当中啊，有一类公司他们也是找到了很多的机会和土壤，那就是孵化器，或者是说用另外一个更时髦的词来说，叫做这个众创空间。不管怎么说呢，孵化器其实从国外哈、衍生过来，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它自己的一些发展的历史。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就是一位在这个孵化器领域做创新创业的公司，这就是来自创新社的 CEO 叶小静。叶女士您好。 您好。 说到这个孵化器啊，其实大家简单的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一块空间，这些创业公司啊，因为没有地方办公嘛，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用一下我们的场地啊，我们的这个 WiFi 啊是可以共享的，我们的会议室呢也可以共享的哈、啊、这是大家简单的能够想到的啊，孵化器的一个形式。那现在的孵化器都在干点什么呢？ 这个话题呢，首先呢，可能大众对于孵化器的印象都是这样哈。那我也想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说我有一个领导呢，他有一年去以色列考察了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孵化器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一开始做孵化器的时候，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做孵化器啊。然后呢，他说在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就是科技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那么他们去接触的公司呢哈，就有一些公司说我们是大公司，然后我们通常印象中大公司至少是上百人，规模才会是大公司哈。但是他说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呢？那个大公司说他们公司就有10来个人，不到20个人哈。但是他们的产品是非常好的，而且已经覆盖到了全球的用户哈。那么他们就是在孵化器里，所以说呢，这个故事呢是说明什么呢？孵化器其实是一个不仅共享一个办公空间这样一个，而且它是可以解决，就是说企业的很多需求它其实是共性的，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或者是市场的一些资源，它在如果说按照类别聚集的话，它都是可以共享。那么企业可以更专注于在他们擅长的这个领域，然后可以做得更好，而不用去负担额外的很多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呢都是由孵化器这个平台来提供，所以在我的理解中呢，孵化器应该是一个 共享经济的一个雏形，因为它刚刚开始，还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完备啊。 所以说啊，术业有专攻，各个创业企业他们的这个领导人也好，他们的这个精英团队也好，可能都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擅长，但是我们知道办一家公司它需要方方面面的指导和服务，别的不说，这个财税对不对？ 对 啊，另外呢，你这社保 啊， 人力这一块哈， 对， 另外呢，还有他们最关心的这种投融资的情况哈， 对， 包括市场的情况等等。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这个孵化器， 对， 所以说呢，哎，一般的孵化器里面啊，你如果走进它的这个大厅，你会看到他们能够提供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他们举办的一些活动，不外乎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有一些法律的对接呀，有一些财务的呀，包括还有很多这个投资公司啊，定期跟他们的这些领导人哈、创始人会有一些这种会面交流啊， 对， 还会开一些这个课堂啊， 对， 等等。那根据您的了解，就是孵化器也好，众创空间也好，在北京也发展这么多年了，全国各地呢也到处开花，您为什么还要进入这个领域？好像很多大公司，原来做房地产的公司都在做这个领域，还有什么不足吗？刚才一听好像很完美了。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我们按照就是说量，就是数量来说的话，好像现在已经很多了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按照以色列的这样的孵化器的这个标准来说的话，那我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那其实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您刚才说把这个和以色列对比，是因为以色列大公司都能在孵化器里，咱们目前还是小公司在孵化器里吗？ 不是，以后没有大公司，只有小公司，我可以这么说哈。那我是这样，我们换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孵化这件事情它不是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办公共享，而是说要真正的解决一个创业的人，他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然后到整个这个企业的成长。那么这个创业的人他为什么具有创业的素质？最宝贵的是说他的技术创新能力。那其实呢，因为我的孵化器就在中关村，那么我们接触的团队很多哈。那我们会发现呢，在中关村这边的团队，他的共性呢是，首先他们是以技术研发为主的，他往往都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但是呢，往往理工男嘛，他并不擅长与人交际，也不擅长去推销自己的产品，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技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所以说呢，我们经过分析了大量的这个初创企业以后呢，我们发现一个企业它发展的关键要素是4个要素，首先呢，是技术，然后呢是资金，然后呢是市场，然后呢最后是人才。 现有的孵化器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现有的孵化器大部分还是在刚刚你说的样，就是眼睛可以看到的办公空间呐、或者是一些工商注册、财税，因为这些都有专业的公司提供嘛。那么深入到就是说去帮助初创企业建，就是说根据它的技术能力建立他的商业模式，还有就是说扶持他真正的去对接到真实的市场产生订单，这个能力说实话能提供这样深度服务的孵化器并不多。 好，那如果只提供房租，提供一个上网的空间，提供一个会议室，提供点茶水的话， 那就是个房地产商的生意， 挣钱吗？ 也有能挣钱的， 就是光提供房租也能挣钱。 就看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和你这个房产如果说是你自己的，那应该是可以挣到钱的。 那比他出租租给别人的话，是不是少挣了很多钱？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啊，就是看你的位置。如果你是在中关村这个位置，我估计会比你这出租给别人要多挣一些 啊。 如果说是位置更偏，或者是离开了，就是说创业比较发达的这几个城市的话，可能要在房租上挣钱是很难的。 所以你们更多的还是希望给他们提供刚才所说的企业在创业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服务，是吧？ 对。 那这些服务其实也非常考验孵化器本身 他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他运筹帷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是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 但其实我们看身边也有不错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孵化器啊，中创空间哈。 嗯。 那你们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对手？ 我个人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自己呢是在苏州街有2000多平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这个场地呢精心的使用，变成一个大家深度交流活动，还有就是说包括培训，包括这个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那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的思路，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思路哈，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因为从大的方向来看哈，中国我们将来哈，至少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会成为一个全球创新中心。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目标来说，中国现在远远还没有到说市场非常饱和的这个阶段。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对手跟我们是一起在成长的， 对， 还不到这个有我没你。 对，没有到那个程度。 应该叫做你有我也有。 对，还有就是走自己的特色之路。 好，说到特色，确实你说一个孵化器要把一家创业公司或者不同领域的创业公司它所需要的服务都提供全了，我认为这也是天方夜谭的事儿，对吧？你比如说就科技领域它都能分很多， 对， 是不是？ 对， 你比如说这个芯片的是吧？ 对， 比方啊，或者说这医药类的，它其实对接的这些需要都不一样，除了一些通用的刚才所说的什么财税啊，人力资源这些单说啊，那么你们主要是在哪些领域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服务，或者说你们的大门又针对于哪些初创公司或有创业意向的人敞开？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是2014年开始做这个创新社的。那我觉得一开始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学习的阶段，因为孵化器这件事情呢它虽然进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是呢要说真正大规模的开始兴起的话，应该是从2014年开始的。因为一开始做孵化器的主要还是政府， 还是国家， 还是政府在做，那么是2014年才开始说全社会都开始介入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说，那么政府做这个它是有它的做法，它有政策的扶持啊，有各种资金啊什么之类的扶持。那作为我们作为民营机构，那你要去做这个创新孵化，那我们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也有一个很长的思考和理解的过程。就是说首先这个行业的前景如何，如果说它仅仅是一阵风的话，那就很风险就很大，对吧？那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叫科技服务业。那这个科技服务业随着中国这个科技产业真正的崛起的话，这个科技服务业应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就是说市场空间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模式如果说仅仅停留在咱们眼睛所以看到的，比如说 3W 咖啡的模式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重创空间的这个模式的话，那实际上如果人人都这么去做也没有特色。 所以你们也是想走出一条孵化器差异化之路。 对，所以说差异化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挺复杂的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先来理解这个行业，理解这个创业人口它到底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擅长做些什么，然后从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我想的话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些结合点。 其实没必要做的大而全。 对， 做的小而精，小而专， 对， 反而能够立足于不败之地啊。 倒不是说一定不败哈，因为市场还是很多变化的。 是的。 但是呢，就是说从国家现在的现行的政策来说，它也是鼓励说，孵化器也好，重创空间也好，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那你们在哪几个领域是打算长期耕耘下去？ 对，所以说我呢就经过这2-3年的摸索吧，然后呢总结出来这个孵化器呢模式，从 1.0 到 3.0 的模式啊。 1.0 呢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这个常用常规的提供办公空间啊，还有一些咖啡啊，还有共享空间啊，还有等等等等这些，这是常规的哈。然后第二层呢 2.0 呢我就提出了一个平台级孵化器。其实 我因为是做互联网出身的哈，那我经过大量的了解以后，我认为其实是应该有一个互联网社区，建立一个创新创业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下面，当社区的人口，因为社区可以聚集人口嘛，聚集愿意创业的人和或者关注的人或者投资的人或者是提供更多的服务的人，他都可以聚集起来。那聚集起来以后呢，当大家有空间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苏州街不够了，我们再往外面扩张，对吧？这是我们我认为是应该有一个互联网平台。平台及孵化器，而这个平台应该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应该是大于这个线下的这个这个，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 就是孵化器的这个互联网加模式，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再加上我自己呢，第一是做互联网的，第二呢是说我自己曾经在搜狐，也算是做媒体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说，在整个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媒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手段， 服务手段， 对，是一个服务手段，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财税呀，是吧，融资啊。 是同等的， 人力资源法务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服务， 是一种服务， 对对对，是一个服务手段。 所以你们意思是要在这个领域， 对，所以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自主研发了一个直播平台，那这个直播平台呢，现在围绕整个科技创新，可能会开若干档节目，然后为这个初创企业也好，或者是创新企业也好，或者是成熟企业也好，他参与这个科技创新这个领域也好，那整个呢做媒体的服务。 哦，你看。这么一说啊，我们这个职场帮帮团节目也是一个孵化器啊，每周四我们都聊这个创业啊， 对对 对, 对， 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创业公司， 对对 对, 对、 啊，不收一分钱的，是公益性的， 你可以占点股份， 我们算是政府份背景是吧？另外呢，我们还线下对接这些，这不仅就是媒体了啊，线下对接这些创业公司他们的业务， 对 对, 对， 另外呢，还有一些不错的这政府方面的一些评奖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政策呀，我们的节目还会告诉这些来参加节目的创业公司。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服务可能比你那儿服务有些不同哈。但是这其实是给企业提供的某种孵化服务。 对对。 啊，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是你们打算专注下去的啊，一个媒体的服务。 对对。 所以说到这个媒体的服务，我就想到了这个。36氪哈，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他现在也是立足于这个创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内容报道啊。 对对对。 之前呢，他们也走过别的一些模式啊，最终看看，哎，发现更加的这个，想在这个领域里面啊深耕了，深耕了。对，那你们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我听您这个话里好像也是。探寻过不同的一个方向和出路是吧？最终是不是才找到这个方向 呢？对，因为做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所以说我们一开始也去看了很多成功就是做的比较规模比较大也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比如说启迪，比如说这个叫优客空间是吧，还有36氪和这个3W 咖啡，这些都是包括黑马会都是我们去学习过的去学习过的这个模式。最后呢我们发现呢他们肯定有值得咱们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说如果单纯去模仿别人呢可能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还是立足自身，从自己出发。然后呢你说做媒体这件事情呢，因为确实我做过，然后呢我们一上来呢就是做视频了，因为36氪可能， 走视频路线， 对对对，走的视频路线， 网红路线吗？ 倒不一定会网红哈，就是说，就差异化竞争吧，36氪他们更多的还是在文字上哈，然后但是大家呢都是殊途同归，就是说随着这个媒体影响力的提升，也可以聚集更多的创业人口，然后提供更深度的服务。 是的，说到这个用媒体的方式哈，或换句话说，用做报道、用做节目的方式来服务于创业企业啊，我们之前也见过一些啊，我本人也看过几个这种微信公众号啊，也是啊，一个人呢和另外一个创业者访谈啊，或者是他自己来讲述啊等等啊，这里面其实他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做节目的属性， 因为毕竟是媒体嘛， 嗯、 我们要谈谈内容的创作。 嗯嗯嗯嗯、 这块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挑战？因为这个节目得好看呀、啊，是吧？得、 嗯、 要有很多干货呀、啊 嗯， 最好还有一些冲突啊， 嗯， 哎等等。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档节目是我自己来主持的，叫《小静观察》哈，是这档节目。那我呢，从98年开始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应该说是伴随这个行业成长起来的，而且应该说呢是也是经历了整个这个互联网的第一波这个高潮的。那么我自己既是一个从业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所以说呢，在内容的这个把握上呢，就是说首先我能理解现有的这个技术平台以及商业模式，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我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就是说这些初创团队，所以说呢，在内容这方面呢，首先我做过啊，然后呢，另外呢，也是自己有一些经验和积累，然后呢，另外呢，也现在也是跟着现在整个互联网和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也不断在学习和更新。然后呢，我们制作团队呢也是很专业的。 好，这个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啊。你比如说我们这广播节目吧，原来呢只能通过收音机听， 对 吧？ 对。 再后来呢，就可以通过手机听了，因为手机里面也内置一个收音机功能。再后来就可以通过网络听了，对吧？那就不受很多的干扰了。再后来呢，就是更多的方式啊都可以来听，所以呢他这里面也谈到一个渠道的问题，包括这个别人为你转载啊，是吧，别人为你这个站台啊，为你宣传啊等等哈。您原来也在媒体干过啊，比如说您刚才所做的这些媒体的内容啊，采访了这个那个的话，还有一个分发的过程， 对， 还有一个推广的过程， 对， 这个是你们所擅长的吗？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呢是相当于是主持人，那我们的导演和制片人，而且我们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但是他们现在在整个新媒体传播新媒体矩阵的搭建这方面是非常擅长的。 那么这些受访的创业者会给到你们什么样的反馈？ 受访的创业者呢，就是说比较直接的呢是就是跟我们因为访谈跟我们建立更深度的合作，包括把他公司的一些日常的推广都包给我们，这个是应该说是最积极的反馈吧。 好啊，这就谈到了一个赚钱的方式了，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孵化器也不是国家给的地啊，还要养着这个那么多的人呢，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盈利模式是什么哈？你们设想的这个盈利模式有哪些？ 孵化器的盈利模式呢，从现在就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以36氪和这个黑马会为例吧，他们收入呢就是服务收入是一部分，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家补贴是一部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因为孵化器这个项目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政府采购的项目。所以说呢这个政府的补贴是收入的一部分。然后呢可能我们的收入呢是三个部分，是房租的收入是一部分，然后呢这个服务收入是一部分，然后政府补贴我们在今年之前还没申报过呢，可能今年之后呢会有一些，所以说呢这个服务收入是我们目前主要要突破的，那么服务的收入呢我们就是把它分为2B 的，就是给企业的服务，然后 2C 的就是给个人的服务。那么 2B 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整个孵化体系，然后给企业提供服务，可以产生一系列的收入，就是在每一个环节，他一句话就是说，他赚了钱，他是愿意给你分享一些、交易一些服务费的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口号也是先成就别人，成就自己嘛，对吧？ 刚才您谈的有一块服务呢，就是这个用媒体的方式哈、来为这些创业企业服务啊。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方面？ 常规的服务我们都有啊，从一个企业，从工商注册，到这个财税，到人力资源，到法律服务，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搭建了一个服务体系的。因为刚刚我们说媒体这个服务是我们的特色服务了，对吧？那这个体系，然后包括投融资服务，我们都有一个完整而且成熟的体系来提供。 这些服务你们是用外包的方式，还是用自己来做的方式？ 有一些是外包，有一些呢是自己做，有一些呢是属于，比如说以投资为例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千城投资，是我们的投资合作伙伴，那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合资公司了，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这个孵化器都会搭那么一两个这个投资的公司哈。 对对对。 好，那么如果看到好的项目，孵化器会不会心动呢哈？除了给他提供服务，收一点这个服务费之外，会不会考虑到更多的这种以股权的方式来介入下面的一些创业和创新的公司？我们，暂告一个段落，即将进入这一届的广告，朋友们，稍后见。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心里第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小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3点01分，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的是一家孵化器的代表，他是来自创新社孵化器的这个 CEO 创始人叶小静。叶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 有没有做个一个统计，就是前前后后啊，在你们那儿哈，这个实体办过工的哈，创业公司大概有多少家？ 大概有20家。 啊，有20多家，是吧？ 对对对。 那发展的比较好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比较好的呢，基本上都是进入了 B 轮融资以后就离开了。 就不像以色列那样还在你们那儿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阶段不同。因为咱们的中国的公司都还是到了 B 轮以后，基本上就是那个公司的员工就过百了，那咱们小小的孵化器肯定容不下。 对，可能在您那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梦，以后对面那栋楼的2层就是我们的了啊，再以后对面那栋楼就是我们的了啊。 这个呢，发展这个不是梦，但是我呢是想走得更稳一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拿楼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不想说，我拿了以后呢，就是有很长的空置期，或者有很大的这个财富上的压力。 好，那刚才您说从您那走出去的企业估值都非常之高了，是吧？ 对对对， 进入 B 轮了嘛？ 对对。 那怎么也得是好几个亿起了吧？ 差不多，反正最低的都应该是2亿。 哦，是做什么内容？ 第一波出去的企业呢，主要是互联网加教育的企业。 怎么个加法呀？ 他们有几种做法。第一呢，是自己开网校的。 啊，这个就很直接了哈。然后第二种呢是说他是做平台的，就是他提供一个授课平台，然后比如说香露你也可以去开个课，然后大家就 滴滴英语， 对对对，类似是这样的。嗯、然后这个公司呢是估值是10亿， 嗯 啊、走的。 刚才那公司我虚构的啊，听众朋友不要误入啊 对。对，然后呢还有呢也有做媒体的，他是做教育类垂直媒体的， 嗯、 然后呢他自己呢现在也做了一个基金。然后呢每年做一个大型的展会，就是叫中是叫是一个国际性的展会。 好、嗯、你看这些公司都发展得很好哈，那可能都高过于你们的 估值 了 对, 对不对？那有没有在当年这个投一投啊，就是说人家是用了你们的这个办公场地，人家也付了费了哈，有没有可能说以股权换办公室这种方式？ 这个呢是中关村可能是一个特色啊、 嗯、 中关村只要有好的项目呢其实他们都不缺钱、 嗯、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拿了天使轮的投资了， 嗯 啊、拿了天使轮的投资，然后我们当时也提过啊，然后人家觉得就是说你们要入股可以， 嗯， 但是呢那个办公室如果他们说的是如果我们租金都交不出来我们就不值得投资了，是这样说的、 哦、那再拿点钱呗。 对，嗯，这个事儿呢我们就稍微保守了一点要说的话、哦、就是刚刚开始嘛，我也是以前是在大公司，然后自己第一次出来创业，然后做了这个孵化器公司，那么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投资肯定如果说投进去了那成功的概率还是大的，但是当时呢还是必定没做过，还是犹豫了一下、 嗯、犹豫了一下、 对，然后人家就到 B 轮了、嗯、然后估值就几个亿了、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啊，这个美剧呢是一个幽默剧，讲创业的，叫硅谷啊，几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因为没有地方去就在一个人家里面办公啊，那个人说了行我也不会收你钱了吧，但是你们的公司我得占10%啊。 你说的这是乔布斯吗？ 不是、啊、是他们是开发的一个压缩技术啊，很有意思，挺好玩的，大家可以看看。最后这个公司就真的被一个超级大的公司看中了，看中了、嗯、或者还有一个这个超级大的投资公司想要投他们让他们自己做啊等等。一下子这个房东就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所谓的谈判代表，因为这几个孩子都不善言辞哈、 嗯、 这个房东就后来充当了他们的某种这种好比首席谈判官呀、啊、或什么市场啊这种角色了哈，非常有意思、 嗯、 也能看出来这个眼光哈，当然这是一个电视剧。现在如果复盘的话， 嗯， 你们当时没有投这个公司，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但是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投资公司了。 现在就会了，是吧？ 对，现在可以投资了。 现在 这个都有一个阶段性的，要就好像说，你买东西一下子你要买个10万20万的，你也得考虑一下， 嗯， 是吧？买房子啊，买车子这些，你肯定是得慎重一点。 摸着石头过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现在的这个你们服务的企业有没有拿到你们钱的？ 有。 有是吧？ 对，有。 那拿到钱的会不会更上心一点？ 这个所以说孵化器它其实对于投资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因为以前就是说我跟投资人也比较熟哈，也听他们说过有的项目拿了钱人都找不着的，也有这种事情。 啊、 那在一个孵化器里，你能看到说这个团队怎么样？他们团队的关系怎么样？士气如何？每天都在干些什么？那实际上你投起钱来，应该还是会更放心一些。 在孵化器阶段，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天使啊，或者是在这个靠前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有人说更重要的是看人看团队。 对，这个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 嗯， 尽管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创业成功了啊，比如说最近刚刚敲过钟的小米的雷军，其实他是多次创业成功的。 他已经第二次去联交所了。 对 对, 对, 对, 对，他是多次创业成功的人，但是实际上创业的成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嗯， 所以说一个成功的人能够站到那个敲钟的那个位置上，他需要走很长的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需要不断的进化，我感觉有点像一个就是在海里游泳的人，就是 那个海很大，但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上岸。嗯，而且这个海里面又有风浪，又有鲨鱼，反正危险也很多的。稍微不注意，一个浪头来，你就灭顶之灾了。所以创业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嗯，是，包括做孵化器的人哈。就是那你们现在刚才说到了几个重要的服务啊，比如说有这个媒体领域的这个重要的服务哈。其实我们知道做媒体，关键就是看谁做，是吧？ 对。 那你们的这个成本开支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其实服务业它的整个成本都主要是在人力资源上，尤其是对于初创企业，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招人这件事情。 嗯。 因为大公司好招人，以前我在搜狐那个招人是排队的嘛，对吧？但是在自己做公司的时候，要招一个人，尤其要招一个很合适的人，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大家都要互相选择嘛，所以说小公司的时候是最难的。 还好你们不招程序员是吧？招的少哈、啊。 招的少，程序员更贵，你的意思？ 是。 其实现在招到一个好的员工哈，就是能够把自己那一块事情，尤其是初创企业，他还不可能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还得说你可能干这件事，你还得一专多能，还得干点其他的事情。 嗯，那在这个人员管理上面，您毕竟是自己创业嘛，对吧？ 嗯、 原来是在公司里面，那也算是一个角色的转变啊。在这块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的那个分享呢，就是说，作为创始人来说啊，一个公司的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是由我来决定的。 嗯、 就是如果我没有成长，这个公司就不能成长。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创业这三四年里面，我感觉我自己是经历了一次叫脱胎换骨式的这种裂变。 嗯。 因为在大公司做呢，是把自己分内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但是在自己创业的时候，但是其实是没有路的，你得先去找路，找到了以后你还带领团队把这个路拓宽了修平了，然后让团队慢慢的过来，这个过程有点像我有一次看这个动物世界这个头狼这个角色，头狼在这个雪地上本来没有路嘛，雪地上开出一条路来，然后整个这个他们的团队才能够大家沿着这条路我走到目标的目的地去啊。 什么事情让您有这样的一种领悟？ 应该说所有的事情，因为我刚刚也讲了嘛，孵化器这件事我没做过啊，也应该也对于整个能够去学习的模板，我看了以后呢，也觉得咱们别人都有他们自己先天的优势，咱们有一些也学不了，那必须要走自己的路。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理解，然后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 嗯，走过哪些弯路呢？ 肯定一开始是想说，比如说33W 咖啡，咱能不能学？ 你是想说36克咖啡？ 对， 36W 咖啡， 3W 咖啡，咱们能不能学？但是我发现他们有先发优势嘛，你现在再去学呢，这个模式已经，就是说很多了，大家都在学啊，试过啊、然后呢？也尝试过，比如说跟一些行业的结合啊，一些地方的结合，但是在你自己的主干不够强大的时候呢，其实你去做过多的合作，并不是，第一，我们是处于劣势啊，而且并不是能够去左右这件事情，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是我原来是在大公司的平台上，带着这种整合的这个思路，最后我发现，你是一个小公司，其实你没有资格去整合这些资源，因为当年为什么我们在大公司的时候，人家愿意跟你合作呢？那是因为你有那个平台做背书。当你失去了这个平台做背书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要踏踏实实的从一件一件的小事做起。 嗯，确实，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可以让人蜕变啊，或者说重新给自己一个最真实的评价和定位啊。 对。 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说，我一想做这个，也想做那个， 肯定中间也尝试过是吧？ 对，尝试过。 不是说这个先想了然后再去开这个孵化器，是孵化器已经开起来了，然后呢边开边琢磨边打磨，是这个过程。 是这个呢，要说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其实就是这样的。在现代这个社会啊，信息和变化都非常快的这个时候，你要说一件事情都想得很清楚去做，可能反倒没有机会去做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边学一边想一边做。 确实这个可能也是您原来的这个工作经历能够帮到您的地方。 对， 就是有这样一种互联网的思维。 是，其实互联网的产品一开始都不是完美的。因为我呢是接触互联网这个行业非常早啊，所以我用过最早的这个 QQ， 也用过最早 的几位数的 QQ 号、啊。 我有一个靓号，现在应该值十几二十万的那个96668。 您就别说了吧，一会儿人都就想技术手段去找您的号去了。 不，这个号很遗憾，我已经丢了。 丢啊、哦？ 对， 那是五位数是吧？ 五位数。啊、嗯， 那我是多少？我有七位数的算好号吗？ 也算，也能值个几万块钱了。 七位数的 QQ 号值几万块啊？ 是啊。 哦， 是啊，就看你的号亮不亮了。 啊，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所以说，您是最早的一批互联网用户。 对。 所以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打磨了你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思维哈、啊。说到这个您个人哈、可能我刚才我们介绍的少一点，只谈到您可能上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啊，其实再上几份工作，我跟听众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呢，他是在一个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有的这个电信集团工作啊、是运营商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原来大家认为对互联网公司还不发达的时候，那电信多牛啊，是不是？ 是。 那手机它没普及呢，这个宽带也开始 刚刚开始 做，对不对？那都是老大哥的角色呀。 对。 你为什么要去一个互联网公司？那会儿互联网公司也可能也不被某些人看好，正好美国也经历过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泡沫。 对，是这样。那个我呢是，其实我接触互联网这个行业，我从我第一天上网，在一个聊天室，跟一群人聊天，这一群人他有的人是在美国，有的人是在一个大学里，有的人是在就是比如说四川啊，或者是重庆啊，或者是北京啊，都有，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个聊天室里。我第一次登录聊天室，进到这个聊天室跟大家 say hello 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不得了，这个行业一定会发展。这个行业一定会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人不是有一句诗叫天涯若比邻吗？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进聊天室，我就感受到了这个天涯若比邻。那我就敏感的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它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就是说咱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在同一个界面里面出现，而且大家可以交流。那我认为这个行业是值得去做的，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就投入到互联网这个行业。那当然我第一份工作是运营商，然后在运营商呢也是从四川电信然后调到中国电信集团，然后很荣幸的呢是在当时的这个互联网业务的前沿叫互联星空事业部工作过。那在这个互联星空事业部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接触到了今天咱们耳熟能详的这个 BAT 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刚刚发展起来。那跟这些公司进一步的接触呢，我就发现在国有企业的这个大背景下，虽然做事它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呢最作为创新来说，还是这些互联网公司更具有创新精神和更有创新的可能。这个是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离开电信去到互联网公司，是这样的。 那时候做这样的选择容易吗？ 容易，因为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做这个行业，因为我看好这个行业，然后我就要做这个行业。 对您而言是比较坚定的。 坚定的。 选择不是很困难是吧？ 不困难。 那身边做这样决定的人多吗？ 不多。 哪一年？ 零四年。对，零四年，十几年前。不多，确实不多。 特别您还是一位女士哈， 对， 就是有的人说那女士是不是要考虑到家庭的因素啊，各方面啊，互联网公司又是一个 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是门户， 还是不靠谱的时候，是吧？ 一统天下是吧？ 嗯， 也看不到更多的这种盈利的模式等等哈。那您就做这样一个决定了， 对 别人怎么说呀？ 肯定反对的人是大多数嘛，觉得我疯了。 嗯、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是对的。 嗯 那现在又创业了， 对对对， 又创业了。那如果说一直留在这个互联网公司，您算元老。对吧？ 是是是， 就那些互联网公司，甭管您后来去了哪家， 嗯， 反正就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一直留在这个领域的话， 嗯， 跟自己创业比，这哪种选择更刺激啊？哪种选择更符合您的心情？ 我要是我在这个节目里说说哈、啊，要是说的不好，你就直接制止我哈。我觉得如果有 您别犯原则性错误就行了、啊。 对，有 担心、啊、 如果说有机会创业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创一次业。 哦，好，这不算什么，吓死我了。 这个是绝对不后悔的一个选择、哦，因为创业呢，不是说我们一定成功啊，一定说能够去香港敲钟或者去纳斯达克敲钟啊。但是呢，人的一生中如果有一次创业的机会，你真正的去面对自己， 嗯， 面对现实的时候、嗯、你会发现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 哦、那我不能跟着马化腾创业，我不能跟着周鸿祎，不能跟着马云雷军一起创业，这不叫创业吗？ 不叫创业， 不叫， 对， 他是 对，他们是，你是执行他的想法。 那如果您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您希望员工都像您刚才这么想吗？ 我是这么想的哈，我觉得将来这些大公司都会不存在，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孵化器，变成，然后这个孵化器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团队，它在共享这个大公司这个基础平台的资源，然后呢这些小团队都有成功的可能。这个其实腾讯现在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据说去年，反正我不是很确定我记得对不对啊，就去年腾讯这个平台上它产生出来的上市公司就将近有十几二十个。它大概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在未来的社会应该没有这种超大型公司，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这样超大型公司。会是更多小而美的团队，那其实所以不矛盾。 虽然我们现在在一起啊，终究有一天你们是要出去的。好，最后我们再聊聊您对于这些年所看到的这些创业者啊，他们的这些起起伏伏吧。您在中关村地处这个中国创新的最前沿哈。您身边有哪些创业者是让您印象很深的？ 让我印象很深的创业者，应该很多，应该很多，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创业者身上的共性啊，都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特别想去成就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很专注，就不会说去考虑说，比如说刚刚你问我的那几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创业者嘛，就是我不会过多的去考虑别人会怎么说，或者是那个旁人的观感，可能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不管有多艰难我们都会走下去，因为我经常在团队里讲，就是叫办法永远比困难多，有困难我们不怕，就是解决困难就好了。 有没有创业者创业失败回去上班了？ 有，因为创业失败其实是大概率的事情，而创业成功是小概率的事情。 碰到这样的朋友，您会怎么跟他聊天，跟他说点什么呢？ 我感觉如果我失败了，我也要去上班的。这个就是平常心。 您不是钱太多了出来创业是吧？ 对，且 平常心、啊、 对，平常心，对、 嗯、 因为创业这件事情其实确实是它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每个人的就是自我的提升哈，那是有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再回去上班，他肯定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当年可能是 一个副总或者是一个也独当一面的一个骨干哈、啊，往往创业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他如果说哪怕是他自己做公司失败了啊， 嗯， 他再回去，他应该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员工。 嗯，对，这把游戏失败了。下一把会打得更好。 对对对对。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叶小静女士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哈。最后一个问题哈，有哪些前辈啊，创业者是您个人比较钦佩的？ 就是这个人呢是可能就一个。 感觉像个谜语，最后大家猜。 有一个就是任正非，我接触华为还是比较早的，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电信，我第一次去这个华为在深圳的这个板桥基地，我就很震撼。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企业，我觉得这个就是创始人哈，他的心胸的，他是胸怀天下的一个人，因为华为他是相当于是个华为城，就说比如说我也是大企业的员工哈，那我觉得企业还是比如说可能有很豪华的办公楼啊或者什么这些，但是他是在深圳的这个板桥基地，他是建立了一个华为城，一个华为城，而且这个城的核心是一个大学，是一个大学。我们在那个大学里看到了，就是来自全球各种肤色的人，有印度人，有黑人，有这个白人。他们说就是说每年华为会从全球请各类的专家，然后让这个华为的员工能够有机会，亲耳听到这些专家的讲座啊，或者是指导啊这些，所以说我当时印象就很深。那么十多年以后，华为确实成了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然后任正非的这个创业经历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的这个40多岁才开始创业，而且一开始呢，其实也是从这个模仿这个程控交换机这样起家的，然后但是他自己有他自己坚定的信念，也能够挡住很多的诱惑，就是比如说这个最近中兴事件大家也看到了是吧，所以说他坚定的选择了自主创新的这条路，而且在这条路上我相信尽管说现在也在碰到一些波折哈，但是我相信随着5G 时代的到来，华为能够成为中国真正走出去而且制定全球标准的一个企业之一。所以任正非算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所以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想一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其实比他们当年创业的时候会好很多了。 世界永远是在往前发展的，创业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 对， 但是可能创业的精神是永恒不变的。 是， 谢谢我们的嘉宾叶小静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 谢谢。 不语一不高一不低，呼吸温柔空气，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风吹动翠绿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